妻儿头上戴着杜鹃花，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。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。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。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嘴儿轻轻唱也唱不响，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。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地久。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。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水乡温柔来到天亮地久。 船歌唱得声悠悠，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 谁家姑娘水乡翻边舟， 谁家姑娘水乡翻边舟，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，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， 谁的他呀何处是我家， 妻儿头上戴着杜鹃花，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。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。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。